你好，我是宝玉。那在开始学习之前呢，我想先问你几个问题。假如说啊，你的网站或者是服务出现故障，是谁第一时间发现问题的？用户呢，还是运维人员？假如说你的服务架构呢，是由若干个微服务组成的，那其中一个微服务的异常导致了你的 API 请求异常，那你能不能快速的定位到是哪一个微服务出现了问题？在系统部署之后啊，你是否能观察出来系统的性能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如果你自己呢，对这些问题的答案不是很满意，那么就可以来看一看，如何借助监控和日志分析工具，或者说日志管理工具呢，第一时间的发现线上的问题，以及呢，快速的定位产品的问题。要理解上面提到这些问题啊，首先你要清楚什么是日志管理。日志呢，就是操作系统啊，或者是应用软件自动生成的事件说明或者是消息记录，它包含了时间呀、日志的信息。举个例子，如果是一个网站的一个请求日志的话，你从日志里面呢，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它日志里面包含有 HTTP 请求啊，它发生的是什么时间，那请求的 URL 是什么，请求的 IP 地址是什么，那最后返回的状态码是什么。那在日志数量不多的时候呢，凭借着肉眼啊，或者是借助文本编辑器，还是能大概的看出来日志的内容。但是当日志的内容一多，那么从日志里面查找需要的信息呢，就变得非常困难了。尤其是现在的应用程序呢，越来越复杂。像基于微服务的这种架构，一个系统呢，是由若干个微服务组成的。那每一个微服务呢，它可能还会部署在若干个容器上面。那么意味着，如果你要根据日志去排查故障的话，那么需要从几十上百个地方去收集日志，再逐个去分析。那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啊，那就需要对日志进行统一的管理。日志管理呢，就是对系统和应用程序产生的日志进行处理的方法。那包括呢，对日志进行统一的收集，对日志数据呢进行筛选和解析，统一的存储，还要让他们可以方便的被检索。当然，你不需要自己去从头实现这样子的日志管理系统。现在啊，已经有很多成熟的日志管理工具呢，可以帮助你对日志进行管理。只要你去了解了这些工具是可以帮助你做什么，以及呢如何基于它们来搭建适合你项目的日志管理系统就可以了。也许你会问，为什么说搭建了日志管理系统就可以帮助快速的发现和定位问题呢？首先啊，日志集中式管理之后呢，就可以方便的对所有的日志进行统一的检索。当所有的日志都可以放在一起检索了，那自然就能高效的定位到问题，而不再需要到各个应用程序的日志里面去分别检索。同时在检索的方式上呢，也可以类似于用思考语句的方式来检索，高效的对结果呢进行查询和归类。然后啊，对日志进行集中式管理之后呢，可以通过图表直观的看到应用运行的情况。当所有的应用啊实时将日志传输到一起，日志管理系统呢就可以根据应用日志中记录的信息呢，动态的生成图表，实时的看到应用运行的情况。举个例子来说，有一个 API 的服务，那日志信息里面记录了每一次 HTTP 请求的状态、耗费的时间啊等等信息。那么把这些信息呢统一收集、实时统计的话呢，就可以随时看到单位时间内这个 API 的错误率有多少，平均耗时有多久，从而呢可以根据这样的信息啊生成实时的图表，方便的查看当前 API 服务的运行情况。最后啊，可以根据日志的数值设置规则自动报警。对于这些从日志中实时分析出来的数据结果，可以设置好相应的阈值。在超过阈值之后呢，比如说啊，像 API 错误率超过了 10%， 或者 90% 的 API 请求超过了1秒钟，就会自动的触发报警，通知相关的开发人员进行维护。所以你看啊，当你搭建好一整套日志管理系统之后，不仅可以帮助你快速的对日志进行检索，你也可以根据图表看数据的走势，还可以通过日志呢分析结果的监控，设置自动报警的规则，第一时间的了解系统故障。现在对于像阿里啊、新浪这样的大厂来说呢，对日志管理系统的应用呢已经是标配了。在文稿里面呢，我附了一些像阿里云啊、新浪啊、七牛啊，他们是如何应用日志管理系统的文章。你可以点击文稿呢查看详情。可以看得出啊，很多大厂呢是基于 Elk 呢搭建了自己的日志管理系统，而 Elk 的架构呢也是一套经典的日志管理的架构。那么所以呢，在这里啊，我就以 Elk 为例呢来说明日志管理系统的基本架构。 那么先简单解释一下 ELK。ELK 呢是 Elasticsearch 加 Logstash 加 Kibana 的缩写。Elasticsearch 呢是一套搜索框架，它提供了方便的接口，可以方便的做全文索引，可以呢用来对日志进行检索。Logstash 呢是一个数据收集的工具，可以用来收集日志数据。Kibana 呢是一套可以跟 Elasticsearch 呢交互的界面，通过 Kibana 呢可以方便的检索 Elasticsearch 内所有的数据，还可以用图形化的方式呢展示数据结果。基于 ELK 搭建的日志管理系统的基本架构呢有几个重要的模块，比如说像日志采集和解析、存储和搜索、结果可视化、监控和报警。那么先来看一看日志的采集和解析。想要对日志呢进行统一的管理呢，就必须从各个应用系统收集日志。Logstash 呢就可以帮助实现对日志的采集。如果日志文件啊只是一行行带时间戳的文本，那其实是无法有效检索的。那必须要将它解析成结构化的数据，才能方便的检索。另外呢，一套系统啊可能由不同的应用类型组成的。有的呢是 Java 写的，有的是 Go 写的。那日志格式呢可能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还有必要呢在对日志解析之后啊提取公共的元素，比如说像时间呀、IP 地址啊、主机名啊、应用名称等等。Logstash 啊不仅可以对日志的数据进行收集，还能对日志的数据呢进行过滤和解析。解析完成之后啊再将解析好的数据发送给 Elasticsearch。当所有的日志数据都被集中的存储之后呢，可以想象这个日志的数据库是相当庞大的，直接查询效率是比较低下的。这就意味着还需要对日志的数据呢进行索引和分析，从而呢让你可以快速的检索出来结果。Elasticsearch 呢就是一套专业的全文检索和数据存储系统，同时呢还有一套类似于 SQL 的查询语句，这样你就可以基于它呢方便的对收集好的日志数据呢进行检索了。但 Elasticsearch 呢本身它类似于数据库，它没有图形化的界面。可视化是日志管理的另一项重要功能。通过可视化的图表啊可以直观的看到数据的走势，以及方便的和历史数据进行对比。比如说可以通过观察交易数据的走势曲线呢，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一周的交易数据比上一周是增加还是下降了。那根据 API 响应速度的走势呢，你可以看得出来新版本部署之后那性能是提升了还是下降了。像 Kibana 呢就是一套专门针对 Elasticsearch 的图形化操作界面，那可以方便的对 Elasticsearch 呢它的数据进行检索，也可以对结果呢用图表的方式进行展现。另外你需要注意的是呢， ELK 本身啊它只是提供了一套基础的日志管理框架，但是基于它之上啊还可以有很多扩展。比如说自动报警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场景，可以基于已经存储的和索引好的日志数据呢制定相应的自动报警规则，当线上服务发生异常的时候呢就可以自动的触发警报，通知相关的值班人员及时处理。ELK 呢可以通过插件的方式安装像 Elast Alert 或者是 Watcher 这样子的自动报警插件，实现自动报警的功能。在了解了整个日志管理系统的基础架构之后呢，再要去搭建这样一套日志管理工具啊就可以做到心中有数了。你可以基于这套架构呢去寻找合适的工具，或者说直接基于 ELK 呢去搭建一套日志管理系统。关于 ELK 呢网上已经有很多安装使用教程了，比如说这一本电子教程呢 ELK 教程就写得非常详细，你可以通过文稿中的链接呢点击查看。 ELK 呢它本身是一套开源免费的工具，除了 ELK 还有一些类似的工具可以选择，可以和 ELK 呢配合使用，比如像 Splunk 呢是一套商业的日志管理系统，搜索的功能非常强大，操作呢也很方便，就目前来说呢要比 ELK 好用，但是价钱呢非常昂贵。 Graph 呢是一套开源的数据监测和可视化工具，可以和 ELK 呢或者是 Splunk 配合使用，展示效果呢比 Kibana 呢要更好，同时呢它可以支持自动报警的功能。Wavefront 呢是 VMware 旗下的一款商业的图形化监控和分析工具，它可以从 ELK 或者 Splunk 去收集数据，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就可以分析应用的性能瓶颈啊，排除故障，它也支持自动报警。PagerDuty 呢是一套专门用来报警的服务， 它不仅可以和手机啊、邮件啊、Slack 啊等等这种工具呢方便的集成，还可以呢和企业的轮值的这个安排呢可以结合，它可以按照当前值班的这个人的这个名单呢去呼叫当值的人员。以上呢这就是一些常用的日志管理系统以及配套的系统工具，基本上呢可以很好的满足你对日志管理的需求。通过搜索引擎呢，你可以找到更多类似的服务。今天呢我带你一起学习了日志管理工具相关的内容。通过日志管理工具呢，可以集中的管理所有的系统日志，方便对日志呢进行检索，图形化的展示结果，还可以做到啊根据设置的规则进行自动报警。如果你想搭建属于自己的日志管理系统，可以基于 Elk 呢或者是 Splunk 这样的日志管理工具呢配合一些插件，实现你自己的日志监控和分析工具。在搭建好日志管理系统之后呢，如果我们再回头看文章开头那几个问题，你会发现啊，如果你的网站或者是服务出现故障，可以通过你设置好的自动报警规则呢第一时间通知值班人员及时的解决。假如你的某一个微服务啊出现异常，你也可以从你的日志管理系统中呢直接对所有的微服务的日志进行查询，快速的定位到问题所在。在部署系统之后啊，你可以通过对 API 响应时间等数据指标的图形化显示呢，你可以直观的看到性能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总的来说，借助日志管理工具可以帮助你快速的发现和定位产品的问题。好，最后希望你可以思考一下，你的项目中是否有应用到日志管理工具呢？你觉得这样的工具的应用对你的日常项目可以带来哪些好处？如果还没有应用，那主要的阻力是什么？欢迎在留言区呢与我分享讨论。感谢你的聆听，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些启发，也欢迎把它分享。